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，故事之中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故事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聚和别离。 情话，你的谎。

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没联络，孤单就像连锁反应，想要快乐都没力气。

习惯打电话，爱就打电回家。 烦恼是 越不正常，真的越正面。希望太阳的终点，哦哦， 一分钟挣一下，天高的秘密都落下，爱不了，每一天都要用高潮放火枪，放不了一堆白照。怎么都想不到，好兄弟装作没看到，少动脑，好像真会少烦恼。地球可能不要都在爆料爆料爆料爆料，天气都颠倒。 叫什么爱情来报道，是你或拥抱，一点不重要。 Yeah. 什么的我都是为表面，越有夸张的反面。哦哦， 等一下，天大的秘密都落下，太无聊，每一天都要用高潮放火枪，放不了一堆白照。怎么都想不到，好兄弟装作没看到，少动脑，好像真会少烦恼。地球可能不要都在爆料爆料爆料爆料，天气都颠倒。 天大的秘密都落下，太无聊，每一天都要有高潮放火枪，放不了一堆白照。 怎么都想不到，好兄弟装作没看到，少动脑，好像就会少烦恼。地球可能不要都在爆料爆料爆料爆料， 天气都

水中一会儿再躲不开，心中的两个人躲在油纸伞下面，情话说不完，此后就像他深深爱上了，从此有了结果。亲爱的你啊，可知道我的心是啊，小船儿轻轻地荡漾，小心在水中晃啊晃，看波浪追逐着波浪，满天的星光，幸福的洋洋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

掌心的火。One night in Beijing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。 我地安门。 阳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，万爱临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，不要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火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